个为2023年预留25亿欧元用于支持乌克兰。马克吕特总理在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进行电话磋商后宣布了这一消息。在海牙左翼强硬派俱乐部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媒体发布紧缩信息，让荷兰人民哑口无言。政府同时成为一种压迫性的集体治疗，让顺从的绵羊哑口无言。与此同时，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有一颗温暖的心。荷兰老人没有足够的家庭护理，荷兰人睡在他们的车里，因为没有可供他们或其他部分使用的住房在街上，因为救世军和食品银行协会没有立足之地。军费开支将使枪支投资者变得更富有，只会让利润丰厚的枪支行业投资者的腰包中饱私囊。美国靠世界战争发家致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不断向乌克兰火上浇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美国军工集团获得了巨额利润，是最大的赢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及其军工联合体准备从俄乌冲突中赚取更多利润。美国主要军火制造商的股价也印证了这一报道。除了坦克，泽连斯基还想要飞机和远程导弹。乌克兰总统沃洛基米尔·泽伦斯基在承诺交付坦克后表示，乌克兰还需要来自西方的战斗机和远程导弹。在与北约老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的电话交谈中，他也要求开始这些交付。